代的人越来越难尊重领导权，当中的原因很多，可能是因为对社会的制度不满，对政府管理的政策和经济体系不满足，然后就通过所谓的人权来反抗领导权。可悲的是，这种风气不只是针对许多国家的政府，这种所谓的反叛的风气也影响着家庭和宗教的制度。我们不难明白，当一个受害者在一个权威行使不当的情况下，他难免会产生对领导权的不信任、愤怒和挫折的情绪。就好像一位来自北爱尔兰的一个男子，他在1965年出生于一个贫困的家庭。当时的情形是天主教徒和基督新教徒的斗争。他在这几十年当中看到很多不公平的事发生，常常被另外一个宗教的执法单位歧视，因此他觉得他不需要再默默的忍受，他就起来发动反击。这个男子他到处参加示威抗议活动，他参加的活动包括绝食的游行，到处涂写反英国的标语，抗议宗教暴行，参加环保的抗议，社会主义的示威，反对富有的人剥夺穷人的政策，罢工行动，反人头税示威，还有严重破坏伦敦一个广场的设施。他非常不满意他生活的这个政治跟社会制度，因此有长达18年的时间，从1972年到1990年，18年的时间，他参与这些所谓的抗议活动。他得到什么结果呢？他在回顾他以往所做的事之后，发现到他所参加的抗议活动没有达到他所要达到那种崇高的目的，反之挑起了更多的仇恨和失望。他说他参加的这些抗议活动显然怀着好的目的，但是就好像这种情况，就好像他在一艘正在沉没的大船修理一张椅子一样，对这艘大船继续沉没是毫无帮助的。是的，不尊重领导权不只是不能够解决问题，还会引起许多新的问题。这个领导权的安排就好像一列火车，我们知道一列火车它发动这个引擎的地方一般上都在它那第一节车厢。如果一列火车有20节车厢的话，这样它第一节的车厢就是带头的那一个。那么后面的这个车厢要到达目的地的话，需要怎么样做呢？就是要需要紧紧扣着前面的那一个车厢。如果他不听或者不愿意接受这个前头车厢的带领的话，他显然不能够到达目的地，他会停在半路的这个轨道上。那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应该接受谁的领导权，以及为什么应该接受这个领导权呢？所以这会是今天我们的演讲会讨论的资料。那么关于服从领导权，我们应该寻求上帝的指引，而不是凡人的指引。在彼得后书2:18-19告诉我们这一点。我们请大家一起翻开彼得后书2:18-19。他们说话嚣张夸大，毫无益处， 利用肉体的欲望和无耻的行为，引诱刚刚摆脱了败类的人。他们应许给人自由，自己却一直是腐败的奴隶，因为人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隶。是的，经文表明，有罪的凡人常常提出错误的指引，像经文说，他们说话嚣张夸大，或者被这个罪的欲望所影响。他们也许应许给人自由，却无法这样做。因此，我们要寻求的指引是来自天上耶和华上帝的。因此，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耶和华上帝都知道什么对我们最好。所以今天我们去探讨在三方面怎样按照耶和华上帝的指引服从领导权。那首先第一点，就是会在政府方面怎样尊重和顺服世俗的政府。第二，就是会谈谈在家庭方面的领导权，和最后会众的领导权。首先先来谈谈世俗的政府。我们知道要尊重世俗的政府有时不容易，但却十分重要。那不容易的地方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听到有某些阶层的政府官员，他们有可能会贪污，但是上帝仍然吩咐身为他子民的基督徒要顺服和尊重地上的政府。在罗马书13:1-2，罗马书13:1-2向我们提出这项劝告。我们可以一起来念这两节经文。一节说，在上当权的人人都要顺服，因为权柄无不出于上帝，目前的当权者都在上帝的安排下各在其位。第二节，所以人反对当权者，就是跟上帝的安排作对，作对的人必自遭刑罚。是的，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理当顺服地上的政府，是因为经文说上帝让地上的政府有权利这样做，这是其中一个领导权的安排。那经文告诉我们，上帝容许世俗的政府存在，维持一定的社会治安，是有它的理由的。否则的话，第三和第四节我们可以继续念呢。如果没有这些当权者，会有什么事发生呢？13:3-4说，行善的人不用惧怕统治者，作恶的人才要惧怕。你想不用惧怕当权者吗？你只要不断行善，就必受当权者赞许，因为当权的是上帝的仆人，对你有益。但你作恶就该惧怕，因为当权的不是突然佩剑，他是上帝的仆人，向作恶的人施行降怒。是的，第三和第四节告诉我们，上帝容许世俗的政府存在，例如有警察、法庭、法官等等，这些当权者的存在能够维持一定的安全和秩序。你可以想象，如果警察说，我们宣布下一个星期全马的警察局休息一个礼拜，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一定会很混乱，不只是交通，甚至安全，我们的安全都受到威胁，可能没有人会敢在那个星期出来的。所以这些当权者持有的职位，他们执行他们应该做的事，我们就应该尊重他们。当然，这些当权者虽然他们是不完美的，却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制止罪行和维持秩序。那么可见，警察在一定的程度上能够保护我们的生命和财产，为我们服务。那 那问题是我们怎样做来表明我们尊重地上的政府呢？我们继续看第六和第七节，罗马书十三章六和七，这里说：你们也该纳税，因为他们是上帝的公仆，专责执行这个职务。个人所当得的，你们都要清还；要求纳税的，向他纳税；要求进贡的，向他进贡；要求敬畏的，就敬畏他；要求尊重的，就尊重他。是的，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除了尊重地上的政府设定的律法和规条之外，也应当诚实地纳税。我们这样做，表明我们尊重上帝在领导权上的安排。而这些所得的税收可以怎样使我们得益呢？比如说在本地有中央医院，这个政府的诊疗所，这些安排能够使我们在生病的时候到政府设立的这些设施去看病。还有我们在马路上看到的这些交通灯，我们马六甲有很多交通灯，有这个倒时记的交通灯，也可以减少车祸，在一定的程度上保护我们的安全。但是这些官员要是他们浪费公帑或者贪污的话，他们就要向上帝交账。但我们的态度不会因为他们贪污而不去尊重他们。因此你看出自己有改善的余地，例如在报税方面，在遵守这个驾驶的规定方面，停车或保险的条例方面，可以做得更好吗？是的，我们谨记尊重这些政府的条例，是因为我们听从上帝的领导权的安排。当然有时候地方政府会做出一些要求是跟上帝的要求有所抵触的，这时候我们就需要看出我们绝对的服从要归于至高主宰耶和华上帝。使徒们树立很好的榜样，当世上的政府阻止他们去传道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听从地上的政府，因为他们知道更高的领导权在天上是属于耶和华的。可是一般上大部分的生活规定或者是政府的条例并不会有这样的冲突，因此我们就要留意服从世俗的律法。那么第二方面就是家庭的领导权。那么今天许多家庭破裂充满烦恼难题的基本原因是因为人不承认家庭的领导权。那么上帝为家庭设立什么领导权呢？我们可以一起来翻开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三节。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三节，经文说：可是我愿你们知道，基督是男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上帝是基督的头。是的，这个家庭的领导权就好像刚才我们所比喻的那一列火车一样，首先一定要有一个火车头。按照这节经文，谁是在这个火车的头呢？就是上帝。然后第二节就是耶稣基督，第三就来到男子，而第四就来到女人。所以在一个家庭里面，做丈夫的需要看得出，当他们行使领导权的时候，要按照耶和华和耶稣基督的爱心去行使领导权，这样 家人就会比较容易尊重他。因此做丈夫的最好想想，我在家里是不是真的效法基督，按照他的方式行使领导权，然后能够向耶稣交账呢？丈夫虽然是一家之主，但不需要亲自做每一个决定或者每一个生活的细节，这样也是对家人一个尊重的方式。那么做妻子的又怎么样呢？那么按照第三节的刚才的经文说，男人是女人的头，因此妻子应该尊重丈夫的决定。那么这包括也要帮助孩子们尊重父亲，因为做妻子的也需要为这件事向上帝交账。按照刚才的经文说，这就是上帝在家庭设立的领导权的安排。那么一般上妻子持家有道，尊重丈夫那些没有违反圣经的决定，往往能够促进家庭的和谐团结，而也能够帮助儿女认识真理，这样就能够按照丈夫所做的决定去侍奉耶和华上帝。那么在管教孩子方面，夫妻双方也应该按照箴言十三章一和二十四节的经文来教养孩子。箴言十三章一和二十四节，一节说，有父亲管教儿子就有智慧，不听斥责的就成了好讥诮的人。二十四，不忍杖打儿子的就是恨他，留意管教儿子的才是爱他。因此身为父母亲的也需要看得出，他们有责任要管教和引导儿女。我们知道孩子好像一张空白的纸一样，他们需要父母亲常常指导和引导他们，以及总是吩咐他们。父母亲可以鼓励他们想想上帝的观点是什么，要主动这样做，不要因为施行管教而使到儿女不愉快就不去理会他们。那么按照上帝的在这个家庭的管理安排，那么身为儿女又怎样可以尊重这个领导权呢？年轻人尊重父母的领导权，就会跟父母亲合作，乐于服从他们的劝告和引导。那么年轻人有时候虽然在外表上服从父母，但是内心却也许很不甘愿，或者觉得很迫于无奈的这样做，因此可能在说话的态度方面不那么好，这并不是真正的尊重领导权。所以年轻人要在这方面提防这种态度，尤其是在说话方面。那尊重家里的领导权能够巩固家人的关系，保护家人在灵性上能够继续和谐的侍奉耶和华上帝。因此在家里无论是丈夫的、妻子的，还是做孩子的和父母亲的，都能够按照这个领导权的安排去互相尊重，而使到整家人能够团结和谐。那么现在来到第三方面，就是会众的领导权安排。那么上帝为会众设立什么领导权的安排呢？我们可以一起来看彼得前书五章的一到三节。彼得前书五章一到三节， 们说，既然我也是长老，曾经见证基督受苦，并且有份得到将来要显露出来的荣耀，所以我劝你们当中做长老的，务要牧养上帝的羊群，就是他交给你们照顾的，不是出于勉强，而是出于乐意，不是因为贪爱不正当的利益，而是出于热忱，也不是管辖身为上帝产业的人，而是做羊群的榜样。是的，上帝设立的这个在会众的这个领导权的安排，就是用任用会众的长老来领导会众。那通过以上的这三节经文，也帮助我们看出，身为长老的也要怀有正当的态度去行使领导权。像在第二节说的，不是出于勉强，而是出于乐意。还有第三节说的，不是要管辖他们，而是要做羊群的榜样。因此经文鼓励做长老或监督的，要好像牧人一样去喂养羊群。当然经文也表明，羊群也要乐意接受引导，不会行使这种反抗的精神。因此作为会众的长老或监督，应该常常关心羊群的需要，这样会众的成员就会很乐意尊重带领的人。那么会众的监督也会按照上帝的方式去管教他的崇拜者，就是会用圣经，而不是用自己的经验或者自己的观点去施行管教。我们知道会众的长老辛勤工作，为聚会做准备，带头传道等等的安排，那我们顺服他们的话，一定会得到喜乐。好像在希伯来书13章17节所说的一样，我们可以来打开希伯来书13章17节。经文说，要服从那些领导你们的人，也要顺从他们，因为他们时刻看守你们的生命，好向上帝交账。你们要让他们做得喜乐，不用叹息，不然你们就有损失了。是的，经文鼓励我们所有人要服从和顺从那些领导我们的人，就是会众的长老，这样我们就在属灵上可以得到保护，以及也可以得到喜乐。因此当长老向我们提出劝告的时候，比如说他们用圣经劝我们避免说闲话，或者要避开一些不良的交往或者一些恶习的时候，我们不要认为，哎，这些话我已经听了很久了，我每次读圣经都读到，你不需要跟我讲。这样的态度就会引起我们的那种反叛的精神，这会使到我们无视来自圣经的劝告。因此根据这个13章17节的经文提醒我们，听到长老向我们提出这些劝告的时候，最好虚心的接受，然后想想我可以怎样把这些劝告用出来改善，好使我成为更成熟的基督徒。要记得在上帝的领导权安排里，那些不尊重的人一般上不会得到上帝的悦纳。在圣经有好几个记载，比如说当大卫王命令人把约柜送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的妻子米甲，经文说他心里轻视他，他的太太心里轻视他的丈夫，结果怎么样呢？上帝没有祝福他，他终身不育。另外一个就是可拉，他不满意摩西和亚伦的带领，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可拉和他250个首领还有那些他的跟从者全部给地吞没。所以耶和华上帝显然非常不喜欢反叛的精神。因此如果我们按照这个领导权的安排去 从的话，而这个服从是以圣经为依据的话，就一定会成功。这样，当长老用圣经来带领会众，整个会众就会和谐团结，不会出现不和或者反叛的精神。因此，学会尊重领导权，能够保护我们，在今天会保护我们的生命，我们实际的生命，也能够保护我们的属灵生命。要记得，我们今天学会尊重耶和华的领导权，就会比较容易服从其他的领导权安排。演讲起头所谈到的这位北爱尔兰的男子，他看出他的抗议没有多大的作用之后，他开始认识圣经。他认识到只有上帝的王国才能够真正解决世上的问题，因此他不再参与抗议活动了。他最后成为我们的弟兄，也学会尊重领导权。要记得，在今天学会这个领导权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在新世界里，耶和华很可能也不会改变他的基本作风。不要认为到新世界我可以自由，不要听任何，不需要听父母亲的话，也不需要听长老的话，不是这样子的。很可能上帝还会任用适当的人选在地上做领导，施行管理。比如说在家庭里，上帝很可能会继续任用做父亲的，带领他的家人在新世界去崇拜上帝，对不对？那么我们现在就学会尊重这个领导权的安排，这样我们到新世界的时候就会更容易去听从上帝的新的命令。看起来上帝也会在地上设立一些代表，比如说在会众里面施行领导。因此我们现在就这样做，能够帮助我们适应新世界的生活，这样尊重领导权就能够永远保护我们，造福我们。